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7集，至尊无敌。白玉堂之所以将自己淋湿，而不是像他们一样用内劲将雨水隔在身体之外，就是不想让空鹤感觉到他内劲的存在，从而判断出他的位置，这样他就能用隔空掌送出内力，制造假的自己所在的地点，声东击西，引空鹤对空打掌，暴露身后。然而空鹤头皮一麻，知道自己中计之后，却是不见白玉堂偷袭。空鹤赶紧一跃离开，心中不免生出疑惑，明明有两次可以偷袭他的机会，白玉堂为何迟迟不动手？而此时白玉堂又不见了，空鹤恼怒，但是却不能判断了，因为眼前的人形能虚能实，可能是白玉堂的真身，因为他刚才不用内劲挡雨，现在完全可以用内劲挡雨，也有可能又是他用隔空掌制造出来的假象，他打过去就会再一次暴露身后。对战就是这样，一旦对方只有虚或者只有实就好对付了，就怕对方或虚或实，那就无法判断了。 好一个故弄玄虚，玩花招，我身经百战还能怕你？ 想罢，空鹤运气开始无方向地对着四周使用空鹤掌。空鹤掌内力惊人，而且劲道在空中有滞留，一时间就看到雨水翻飞，四周围因为他的内劲狂风大作。就在空鹤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撒开大网总会擦着你让你现形的时候，白玉堂真的现形了，他就在空鹤眼前清清楚楚。空鹤一抬手，却是没拍过来，只是冷笑， 自作聪明，休想再骗我一次。 随着空鹤转身，却看到白玉堂运起内力，一掌对他拍过来。空鹤一看，心花怒放， 这小子是傻了吗？想用空鹤掌对我的空鹤掌，你就算有天尊一半的内力也未必及我，正面来简直是找死。 空鹤正面迎战，顺势收回内劲，抬手对着白玉堂就要运用十乘十的内力，一掌空鹤掌劈过去，却看到前方白玉堂突然站住了，收回手撤内力，静静站在雨中看他。空鹤一个愣神，就在他疑惑的时候，突然背后重重一击，这内劲惊人的强大，几乎让空鹤以为是天尊突然跑来打了他一掌，打得他心口剧痛，筋骨断裂，一口老血吐出来。他张着嘴回头看，嘴里挤出两个字， 卑鄙。 然而他话出口，身后却没有人，他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司马空他们的阵营前面，身后除了自己人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对手，更别提天尊了，连司马空等人都不明所以，彼此对视了一眼，不知道是谁打了空鹤。空鹤伤重难耐，半跪倒地，单手扶着胸口，单手撑地，他抬头看白玉堂， 你内力怎会如此深厚？ 不是我的内力， 那是谁偷袭我？ 你自己。 空鹤微微一愣，顿时醒悟，原来白玉堂之前所做的一切就是引他发疯一样四处乱使内劲，而最后再把他引到刚才的位置，就是他空鹤掌最后击打的那个位置。由于内劲有停留在空中乱撞，白玉堂用他的隔空掌四两拨千斤改变了他打过去的空鹤掌的方向，所以他才会成了活靶子，被自己的内力偷袭得手。空鹤不敢相信地看着白玉堂，这个小鬼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的？ 从一开始的天气，下雨的时机，一步步引他进入陷阱，让他自取灭亡。就在蓝狐狸赞叹白玉堂聪明绝顶的时候，身边阴侯悠悠开口： 像啊，难怪那老鬼只认准他了，这也太像了。 天尊也这么坏吗？ 哼，这不是坏，这是最简单的聪明，与生俱来。 说来说去，天山派武功的精髓原来是这过人的天分呀。看来那批小徒弟根本就没有希望了，和白玉堂比在一起不是要自卑死吗？ 看来你还嫩点儿，热闹看完了，去碧水潭准备收拾垃圾。 说完，阴侯晃晃悠悠走了，蓝狐狸提着裙子跟在后边。 公主夸我嫩啊，背影好帅呀。 空鹤自己的内力将自己打伤，因为打白玉堂的时候太黑心，想要置人于死地，所以内劲太强，自己挨打的时候又完全没有防备，因此吐了几口血，就再也撑不住了。就这样，一代宗师，传奇一般的高手，在与一个后辈过招中一命呜呼了。这场战役后来被江湖人奉为传奇，而白玉堂功夫的诡谲多变以及心思的缜密也让世人折服。底下一片肃静，天山派几个徒弟都不记得要怎样透气了。残存的十大高手突然明白天尊为什么只收白玉堂而不认他们，他们之前觉得和白玉堂差不了多少是有多无知，一时间也莫名泄气了。陆峰心中着急，原本以为让他们见识一下白玉堂的功夫会让他们重燃斗志，没想到这回意志被彻底打垮了。就在他着急的时候，突然就听一人高喊： 此子不除，永为后患。 话音一落，就见司马空和薛长东同时跃起，合力对着白玉堂一掌劈过去，凶狠阴毒，看来是要趁白玉堂没有准备而置他于死地。然而他们还没碰到白玉堂，就听到龙吟声出，寒光一闪，血光迸现，众人都傻了眼。就见原本站在远处的展昭不知道什么时候腾空而起，准确的在两人发起偷袭的同时出现在了白玉堂的上空，他抽剑出鞘的动作快到众人都没看清楚。大雨之中，巨阙划过一个弧线，剑法诡异，与各家都有不同，与展昭平日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下手决绝狠厉。这一剑直接将司马空和薛长东削了个身首异处，两具尸体重重落地，激起水花血花。展昭落地，一手背于身后，一手长剑一甩，血水甩到了四老和空鹤带来的门徒眼前，触目惊心。展昭微微抬头，那与平日完全不同的杀气，连公孙和小四子都没见过。赵普见状淡淡一笑： 本性出来了吗？我就说南侠不会只是个开朗的吃货这么简单。 果然， 展昭不轻不重的一个字，那群人立刻转身就逃。赵普对身后欧阳使了个眼色： 走，帮阴侯抓人去。 欧阳带着影卫们走了。这帮人大多十恶不赦，罪行累累，隐藏起来多年没有音讯，这次既然自投罗网，抓起来依法处置，以免日后再害人。阴侯本来打算和空鹤打一架的，没想到两个小的发了威，自己都不用动手，看热闹就行了。白玉堂看了看身边的展昭，展昭将背后的手拿到前边，手里拿着他的云中刀。白玉堂收刀入鞘，就觉得雨水迷眼，刚想抬手擦擦，就有东西贴上了眼。白玉堂抬眼，展昭抓着干干净净的袖子正给他抹脸呢。 话说天山派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呀？ 白玉堂倒是没注意到天山派那些垂头丧气的徒弟们此时都抬头看着他。 我师父好像说过是至尊无敌。 众人都一歪头，这什么意思？展昭换了只袖子给白玉堂擦脖子。 什么意思？ 谁知道啊，大概是想办法别输吧。 天山派众人面面相觑，看着陆峰，这算什么精髓？ 明白了， 什么招式呀、功夫呀都不重要，就是打架的时候遇到什么强手都别输，才是真正的至尊无敌，是吧？ 白玉堂被展昭擦得仰着脸，无所谓地答了一句：“ 大概是。” 陆峰微微一笑，对回头看他的展昭行了一礼。展昭心思细密，心底也良善，喜欢帮人解决困难，还喜欢拉困境中的人一把，不愧为当世大侠。他大概是看得出天山派徒子徒孙的迷惑，因此有意出言提醒。再看那些天山派的门生，似乎都有所思，又有所得。的确，什么精妙武功、高深内力都在自己的追求。白玉堂功夫未必真的比空鹤高，但是却赢得漂亮，融会贯通，活学活用才是真正的学武之道。要做到至尊无敌，就要每一次都不输，这才是永无止境的习武之道。展昭见问题似乎都解决了，也是一笑，伸手指对白玉堂点点身后。白玉堂回头，展昭抓住他湿掉的头发，用两只袖子搓啊搓。白玉堂站着也不动，任凭展昭在他头发上撒野，没有冰山脸，神色也温和。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